条条的脾胃，它是一个比较扎实的脾胃，那这样的脾胃要运动起来也灵活一些，这就是后肠胃大概的意思了。但是倒不是说用了厚朴之后你的肠胃会越来越强哦，就是吃很多东西都也能够消化得动，那也不是绝对了。但是说不是绝对哦，其实这东西就是这个药性，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说，首先黄连的那个燥的药性或者厚朴的燥的药性都可以让脾胃变得比较扎实，这是一点，对不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肠胃不厚的人是什么？肠胃不厚的人，肠胃薄的人，就是好像我们说一个人脸皮薄的人是怎么样，就是很怕人家讲他，对不对？讲就羞赶得不得了，对不对？那脸皮厚的人就都没关系。那肠胃也是一样，就肠胃薄的人就吃什么都好像消化不动，那肠胃厚的人就是比较不在乎，吃什么都消化得动，铁胃一样。不知道张国忠肠胃散里面有没有放厚朴，说不定有。那厚朴呢，就是有这一类的药性。就像如果你拿枳实跟厚朴来对举的话呀，这个同样是这个肠胃的胀满啊，枳实呢我们说是治硬满或者说坚满啊，坚硬硬满。那厚朴呢就是治胀满，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差别。也就是如果你的肠胃啊，它是具体的，比如说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这个枳实白竹汤，那枳竹汤就是这个人啊，他这个肚子就是这样的突出一坨，那一坨好像按就具体有一个形状的，那样子的一种状态是要用枳实去把它消掉。但是厚朴的话呢，像《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破姜拌草人汤啊，厚朴生姜拌下甘草人参汤，那个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肚子闷闷胀胀胀满的时候要用厚朴。所以我们说枳实治坚满，厚朴治胀满也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所谓的肠胃薄的人，就是吃什么都会不消化，都闷闷胀胀的，对不对？那吃了厚朴他就会有机会好起来。那么这个就像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位医者啊，张锡纯，那他呢就这个有一次得一个病，就是到快要黄昏的时候啊就会肚子胀，就是一定会觉得很闷很胀。然后呢后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在发胀以前呢嚼这个六七分的厚朴。其实六七分还没有到现在的一钱呢，对不对？才很轻哦，差不多六七分只有两三公克之间嘛。那他说只嚼了两天，就那个黄昏会肚子胀的毛病就没有了。所以呢还是蛮强的哦，就厚朴一点点效果就不错。所以呢像如果我们要用那种厚朴有厚朴的这个脾胃药肠胃药的话，通常啊我们都是长期吃的话就是需要有补药。就像平胃散这个苍竹厚朴陈皮甘草只是一个基本，那如果要长期吃来调理怎么样的话，我们都会另外再加补药的，是加什么人参啦、黄芪啦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加啊，就是到底不是一种补药啦。那么我们在这一条啊看到的这个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呢，那其实说起来就很单纯了，就是这个桂枝汤里面加上杏仁把这个气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加上厚朴把这个肺把它打宽一点，就让肺的空间变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就比较，因为杏仁把气降下来，那个气不要往上冲的话，那这人就不容易引起咳的感觉。那厚朴把肺拓宽了，那这个人呼吸就会觉得肺活量还够，就不会有那个喘的感觉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种做法。那么那厚朴呢 能够让肺变宽，那这个是在这个条文里面啊，我们看它作用比较在肺。但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脏腑表里的东西我们都会很清楚，就是能够让肺变宽的东西也就能让大肠变宽啊。所以后破如果将来我们在肠胃药的地方看到它的话，那也不用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它本来就是脏腑表里关系，它是相通的。那么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呢，同学要记得一件事啊，就是它这个汤剂的运用呢一定是以桂枝汤证为前提在用的。所以他说喘家做桂枝汤，那喘家为什么要做桂枝汤呢？他一定是有桂枝汤证，就是脉浮缓恶风然后还流得出汗这等等重要的桂枝汤的指征都有的时候呢，你才能用桂枝加破杏汤。如果没有这些桂枝汤的指征的时候，光是一个喘字是不足以让我们使用这个汤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同学稍微好像比较用力的叮咛再叮咛呢？是因为啊，有些气喘发作，你不马上把它医好是会死人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糊里糊涂的以为这个汤是治气喘的药，你就会很麻烦。那就会耽误了这个救命的时间，所以气喘的药我们一定要另外学得很精哦，不能靠这个方来治气喘。但是呢，容易感冒引发气喘的人就可以，就是他已经是桂枝汤症，然后桂枝汤症引发的气喘，这样就可以。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习惯性的，一感冒就会变白日咳的那种，就是他每次感冒一定要咳好多好几天才咳一百天才会好的那种，那这种的就可以用这个来预防啊，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汤剂的用途呢，绝不可以胡乱推扩。这个胡乱推扩呢，就是《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里面有太多太多其他的治咳跟治喘的方，那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辨证点跟他的体内的状况，所以这个方剂呢，就只能够用在桂枝汤症的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喘息啊。那这个我们的讲义呢，原来的那一份医案讲义啊，就是好多页那个，那里的都是太很基本的，大家都回去自己看就好。那我收集的，我后来又拜托助教帮我再补了几条，就是我今天新发的那两个，厚朴加桂枝汤加桂枝加破杏汤啊，我那个标题还打错了，桂枝加破杏汤的那个啊，这个我们看这三个医案就好了啊。这个第一个医案呢，这个燕云科的医案啊，它就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太阳表症啊，就是脉象是浮硕无力的，所以还是属于桂枝汤症。然后那个人呢就咳嗽咳不停，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本来啊，一个桂枝汤症的人咳嗽咳不停呢，他看到这个病人他是口渴很想要喝冷水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他觉得是不是想喝冷，很想要喝水。可是他发现那个人呢，想要喝的是热水，然后呢，他的那个痰呢又是比较稀的痰，而且遇到冷就咳，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人的咳嗽呢，并不是肺太热的咳嗽，也就是这个人的咳嗽没有肺太热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如果是肺太热的咳嗽，就可能是要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或者是小青龙加石膏汤，就不是用桂枝加破杏汤了。所以他现在是判断这个人呢没有这个寒热的问题，所以呢就可以用桂枝加破杏汤。那他这个医案呢这样子，那后来吃了之后，他这个病人还是比较虚，所以他就加了一点党参跟附子调理啊，那这个都，那后来再用圣玉汤啊，那就是另外一个补药了。那这个医案后面呢，就有他这个 老师的评语，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舌边很红啊，舌尖舌边都很红，然后又很爱喝水，那那个其实是这个人里面的痰饮已经化热了，那是热的痰，痰饮很多而化热，那那个是小青龙加石膏汤啊。那这个老师这样子写是为什么呢？其实桂枝加破庆汤的医案啊，常常评语就是写这类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告诉你说你不要忘记还有别的咳嗽药可以用啊。就是他这个是因为这个验云科呢，他判断说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有热，所以才能用到以桂枝汤证为前提用桂枝加破庆汤。那如果这个人已经偏热了，那就是另外一种药了啊。所以这个是同学要知道说啊，这个用经方有经验的医师呢都会一再的提醒学习者，就是这个汤的使用范围很窄并不广啊，这样子。那另外呢，像刘肚粥的这个呢，它是啊，其实刘肚粥就比较能够把经方的用途推扩了，它这个也是一个看起来是桂枝汤证的表证，然后呢又有喘息啊，然后而且是并发肺炎呢，然后用那个青霉素退了那个炎之后还是一直在咳喘啊，那他就用了这个方子把它医好了。那刘肚粥的经验就是说，他就说本方用于呢风寒表不解而见发热汗出咳喘屡屡获效，就是这个汤呢特别有效的使用前提就是是在桂枝汤症还没有解的时候啊，牵连着这个表不解这个桂枝汤症用就很好用。那下一个案子呢，其实根本不是治咳嗽了，只是我们上一次在讲到杏仁这味药的时候，不是说杏仁有在神农本草经写说它治什么寒心奔豚嘛，对不对？那这个寒心奔豚，我说我好像没有怎么看到治奔豚症用杏仁的方子，那可是呢这边就有这个医者啊，他就用桂枝加破杏汤来治疗奔豚。那这其实就等于是他当然有加檀香跟乌药这个向下降的暖药来帮忙了，但是基本上就是用桂枝加破杏汤啊，还是可以发出这个把心阳宣到肺部，然后用肺部往下压的这条路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医案让同学看一下说哦，杏仁其实有可能帮助到这个奔豚的状况的。那后面的这个补数呢，他又是在讲到说啊，就是说桂枝加破杏汤的用法都是心感引动旧病，就是这个感冒引发的这种咳嗽或什么比较适合用桂枝加破杏汤。那如果是什么里面有寒冷的痰饮的小青龙汤症，或者是里面又干又热的麻杏甘石汤症，这些虽然也会喘也会发热也会恶寒，但是这些都不属于桂枝加破杏汤的范畴了啊。所以同学就记得一下，这个汤呢要用就要用得准啊。那比较我们临床上比较适合的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谁感冒了总是会咳很久的，那你就先加啊，就临床一般家常的用法上来讲的话，这样子是比较容易的。那再来呢，我们他就是后面有一条我们上次带过一下，就是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那个酒客啊不喜欢喝甜甜的桂枝汤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个桂枝汤喝了吐这个事情啊，我这个礼拜啊因为在跟助教啊慌慌张张的在准备一些医案讲义，所以呢不小心也瞥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是从前在大陆啊有一次他们是庆祝这个一个有名的中医啊，这个普甫周先生的100岁生日啊，所有的人都很多医生都聚在一起。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啊有一个雷先生的儿子啊，他是被诊断说他有胃溃疡。那这个小孩呢就是一个很爱喝酒的小孩。那经方家其实有的时候不要说家，就学习经方的人有时候会有一些用药的那种习惯性的药方，比如说在经方里面呢治胃溃疡非常好用的药物是什么呀，就是黄芪建中汤。因为 黄芪建中汤能够让你的那个胃部里面破掉的伤口赶快愈合，所以它很能够修补胃跟十二指肠的那个破孔。所以经方的使用者呢，会对于胃溃疡会有习惯性的用黄芪建中汤。那如果是食方的话呢，以方剂来讲啊，跟黄芪建中汤的路子最像的是归脾汤，就是那种有胃溃疡病史的人，他胃有时候会痛一下痛一下，那吃一点归脾汤，就每次吃1.5公克就好，那个科学中药1.5公克就好，他就那个痛就会很久都不会再发作了，就是路子是很像的。那当然到现在的话，我不会说很推荐一定要用黄芪建中汤，因为最近几年吧，大陆有一个什么李可啊，李可这位老中医，他说他用那个用三味汤的效果还更好，就是他们那个是说人参这味药的死对头是五灵脂，是一种鸟大便，就是这个五灵脂啊是一种鸟大便，就是人参如果遇到五灵脂的话，它的那个药性就会散掉。但是呢，五灵脂也刚好就可以帮助人参不把人那个补爆掉，就是人参是很容易把人家缩掉的那种，就把人家吃了那个被那个气塞到的药，那放了五灵脂就不会塞啊。那他就是用这种人参怕五灵脂这个结构啊，就是把人参跟五灵脂做成药丸啊，然后吞下去，结果现在发现是治胃溃疡可能是人参跟五灵脂这个结构是还更快了。就是五灵脂是一种单独来看，五灵脂是一种破淤血的药，就是五灵脂破掉淤血，人参就补进去哦，那是可能还更快一点。就是所以现在反正有很多选择啦，理路上都是对的，只是可能有些就越来越有医者发现好像更明显有疗效的方法。那所以呢，这个那个就有一个医者啊，就看到胃溃疡嘛，然后呢，其实那个人他的那个舌苔是又厚又黄啊，脉就是跳得很快，都是有湿热的状态，可是就有医者就开黄芪建中汤。那黄芪建中汤是什么呢？就是黄芪建中汤是小建中汤加黄芪嘛。那小建中汤是什么？小建中汤是桂枝汤里面芍药加倍再加麦芽汤。那结果呢，那个人有胃溃疡的人呢、啊，可是因为他喝很多酒啊，所以有湿热啊，是那种体质。那吃了黄芪建中汤以后呢，就吐血啊，就是就喝了之后，喝了几天就开始就狂吐啊，然后呢，吐到说一个饭碗都装满以上的血，然后送医急救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有那种体内有湿热的人啊，就是有可能会被引发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跟同学大概提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啊下面一条，这个太阳病发汗碎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为疾难以驱身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啊。其实讲到这一条，就顺便要跟同学介绍附子这味药了。那附子这味药其实讲来讲去都讲不完啊，因为好像常常我的话是好像常常要用到的。那这个首先啊，它是太阳病给它发汗了。我们都说桂枝汤很温和，所以不称为发汗。那用了麻黄，让人的汗孔被撑开，汗水流出来，我们才称为发汗啊。但是我们其实这地方也不用那么严格的限制是桂枝汤还是麻黄汤，因为呢，这跟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就是啊，有的时候你用了这个桂枝汤或者麻黄汤，让这个人出汗。然后呢，这个人如果本来就是一个阳气虚的人啊，他这个汗一出啊，他的人就会产生一种脱阳的状态。当然桂枝加附子汤还不是比较严重的脱阳，桂枝加附子汤只是我们称之为表阳虚的脱阳。那这真的到里阳都没有了，那还有真武汤来救。就像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比较粗浅，就是桂枝汤跟麻黄汤造成的这种伤害或者副作用啊，到底是属于小的。那这个 如果是将来是大青龙汤的话，那你就是煮大青龙汤的时候旁边就真武汤伺候着，因为有可能大青龙汤那个发的力量非常强，人会一下子虚掉，让真武汤帮他复原这样子。那我们姑且如果照原文来说的话，发汗就当作用麻黄类的药帮他发，那一发呢就可能发过头，那这或许也是汉朝时代的所谓庸医所为啊。因为张仲景在写了麻黄汤之后，马上就有连续补足很多条，在说明什么样的情况一定不可以用麻黄。就张仲景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什么齿中齿者不可发汗，咽中干者不可发汗，就是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状况，只要你的这个内比较里层的能量不够的人，绝不会随便给你乱用麻黄的、哦、张仲景是很小心的。那但是呢，这个年头这个症状我根本不一定需要用到麻黄汤就看得到。我就说曾经有过一个人啊、哦、我遇到他是有那个，大概是用所谓的摇头丸之类的东西。其实那个人如果我现在回头再想，我就觉得我应该早就要发现才对。因为那个人就是啊、哦、人坐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是长得什么样子。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医说，一个人如果忽然很生气伤到肝，你会隐隐约约看到他脸绿一下，所以我们会留下脸发绿，气到脸发绿这种话。就是人的五脏有某种病变的时候哦，我们会不是以肉眼，而是以一种直觉的，就是你会把脉之后，你也会变得能看气色，就是把脉把一段时间就会看得到气色，你会就会看得到那个人好像有一个肉眼之外的颜色在他脸上。就像很多人会说肾虚的人脸色要发黑，因为肾的求救讯号是黑的。那可是有些人就是说，可是他很白呀、啊、你看那些洗肾患者都是惨白啊，不黑啊。可是那种人就是你有时候如果跟他在一个房间，一进门打一个照面，你没有仔细去看他的脸，你就会觉得他脸色怎么那么暗沉，就是虽然白，可是却是一种好像不够亮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直觉的颜色会掺杂其间。就像如果你看那个我们穿衣服啊，如果是穿纯棉的衣服跟穿弄的衣服，就算是一样白的衣服，你会知道那个弄的衣服感觉比较不白。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白的感觉是很奇怪的，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暗沉的调子，不是它在什么光谱分析够不够白的，而是说天然纤维跟合成纤维那个颜色的那个鲜艳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所以那个患也不能说患者，只是刚好遇到，就是在我面前我都没有办法看到他长得什么样子，就他那个脸色已经有一层就是黑云，你知道，就是让人很难读取他实际上的五官是什么样子。那因为是什么有一点头痛有一点伤风，我就开桂枝汤，然后那个人吃了桂枝汤以后就狂汗不止，就躺就靠在那边冒冷汗。那我才知道其实阳虚的人哦，真的阳虚到底的人，光是桂枝汤就可以让他脱阳了，就是还不一定要用到麻黄汤呢。那这个所以呢，发了汗之后，但就像有些人如果阳虚，像那种如果吃了很多生菜水果的人，凡是用麻黄剂都要用有一点其他的那种补心阳的药伺候着，不然的麻黄汤一吃马上就胸口开始心悸啊、哦，那就是心阳不足。那这个我们的汗里面的阳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我们都说从桂枝汤理论，我们就知道这个血管里面，就是阳气本来是心脏通到血管，但不是说只有心脏有阳气，我是说汗的阳气是从血液来的，就是血液再分化到表面然后再出来，所以汗跟血跟心脏的能量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通常这样看待它。那发了汗，心阳虚了，然后呢，心阳虚的话，它其实就会不足以输布到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末端，那末端就是我们姑且算我们皮肤的表面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皮肤的表面的能量就不够了。那皮肤的表面能量太虚的时候呢，会有什么状况呢？就会有这个人的皮肤啊，都汗孔全部都垮掉了，所以他不能够收束他自己，于是汗孔垮掉，这个人的这个汗血就滴滴答答这样一直流出来。那样子就是你会看得出来那种亡羊的汗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前面啊，我们读桂枝汤的医案的时候也在说 桂枝汤治疗一种营卫不和的自汗，有没有一点点印象？那是后面的条文，但是我们依然已经先看到了。那桂枝汤治疗的营卫不和的自汗啊，那个人莫名其妙就是每天下午或者什么时候就忽然一身大汗，可是那个人发完大汗并不会有那种很虚的感觉，而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大汗呢，就是这个人一面流汗一面那个人本人会觉得哇，好像什么地方开始有损到的那种感觉，就在气的感觉上面是觉得受损的。就像我不是说你汗多就一定要用这个药，像我们小助教有时候跟我讲说在学校练剑道出身大汗好爽啊，那你好爽你何必吃药，就那个就没关系嘛。但是如果你汗很多，然后越就是那个汗多而不止，然后人随着这个汗水而虚下去的话，那就是合乎桂枝加附子汤症。那这个汤药叫做桂枝加附子汤，不称之为桂枝附子汤，因为桂枝附子汤是另外一个篇章的汤，那个是治风湿病的啊。那这个奇人恶风啊，这个人如果他这个表阳太虚的话啊，当然就会很怕风了。那如果就是风吹到，当然这也可以在暗示什么呢？暗示这个人他的感冒也没有好，因为汗孔全开的那种发汗，风邪这边出去打个转又回来了，你知道，就是很虚的人汗孔全开的发汗是不会好的，那风邪根本就是出门看一看又会走回来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的疗效。那小便难，四肢为疾，难以屈伸，这都是当一个人的精液都随着汗水而亡失的时候，他的精，我们说人要有足够的精液润养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精才会松，那润养我们的精液不够了，人就会觉得身体紧紧的啊，四肢就有点好像动起来不舒服，觉得绷紧，那水分呢都从汗孔排掉了，你当然就没有足够的水分去变成尿了，对不对？所以呢小便就会比较难，那这是这个汤的一个大概的主症。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继续上。